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歌声里传递着梦想的力量，歌声里凝聚着奋进的精神，歌声里爆发出不屈的呐喊，歌声里燃烧着永恒的热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专题音乐节目《歌声献给党》，重温经典旋律，致敬光荣岁月，北京音乐广播倾情奉献。 只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曲大家耳熟能详，但是如果融入琵琶、二胡、钢琴等等器乐元素的全新编配，又会是什么样子呢？3月18日，作为第21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不忘来时路砥砺新征程系列合唱音乐会的首场演出，中央民族乐团华韵新生唱之新歌给党听在北京音乐厅隆重举行了。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场音乐会呢？中央民族乐团首席指挥刘沙为我们介绍说， 大家好，我是中央民族乐团的首席指挥刘沙。因为最早我们这个创意也是因为我们赵松团长，他主抓合唱团，中央民族乐团的特点就是有一支非常完备的也是最顶尖的乐团，还有一个非常富有这个特色的我们的民歌，是最早就在这个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过金奖的，这是我们一个特点。第二个就是本来这个本身我们就是想在春节之前要奉献的这个给党献礼的作为中职院团，后来由于疫情反复我们就不得已这个在3月18号重新推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正好又经历了一个这个春节，所以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从选曲一直到怎么配合这个嫁接，这里面因为牵扯到我们不想把它做成一个这个乐队是个伴奏然后有唱的，或者就是单纯的器乐或单纯的声乐，我们这次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一个组合，这种组合不光是器乐和声乐，第二个就是我们器乐里边也不光是有我们自己的民乐团，我们还有这个把钢琴和弦乐四重奏也都加进来了，听起来像一个大杂烩，但其实是我们还是从选曲开始就一直跟作曲家改编者我们一直在沟通的。再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希望这个音乐不单光有大家熟悉的歌声，还有我们器乐的擅长的表演比如说我们的笛子、二胡、琵琶这样的乐器本身它就属于这个能够演奏很如歌的这种性质的东西，所以我们这次呢就考虑的，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序，就是器乐与合唱唱支新歌给党听，其中这里边就是运用了有二胡、琵琶的独奏，还有钢琴，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女声还有男声。 可以听得出来，我们这次呢不是以人声为主，器乐来做伴奏，而是交相辉映的这样一种形式哈。那接下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音乐会的主题曲，就是咱们的主题哈，唱支新歌给党听。这个新呢不是新旧的新，是心灵的心。 这个是很有意思，一开始是一个非常具有那种号召性的一个引子开头，然后突然一个钢琴非常非常抒情的出来，而且这个钢琴弹的是这种现代的风格 啊，很好听的，异于大家，特别是年轻人接受的。然后突然是这个二胡拉出来的，这个滴滴滴答答滴答答答的，然后我们琵琶当哒滴答啦哒的滴答滴答答答，这会让大家能够感觉到很亲切，但是又很有新意。然后在不经意之间，我们突然转了一个调，显得音乐很明亮，然后突然我们的女高音出来了，又把这个歌完整的唱了一遍，这会儿就会明显的能够感觉到观众会感觉到很有新意，然后最后慢慢乐队一层层铺，合唱又进来，一直到最后很恢宏的气势出来。 然后呢，第一篇章呢就是叫在祖国的大地上，这里边我们还运用了这个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里边一段黄水谣，后来有女声笛子与乐队新十送红军，还有我们这个根据歌剧《红湖赤卫队》改编的一个二胡协奏曲，这个是所有拉二胡的都了解，叫《红湖人民的心愿》。然后我们把这首乐曲呢和我《红湖水浪打浪》，就是有二胡和这个女声在一起的，我们把它做了一个这个很好的这个融合。 对，听起来这一次音乐会所呈现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哈，但是这一次经过重新的编配和很多的器乐合在一起交相辉映，真的是很特别很有新意哈。刚才您提到了新十送红军，那现在让我们还原到演出现场，让我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来听一听这一首新十送红军。 还是我走失的转河湾，那是我和我爸爸一起建的啊。如今你们过上了好日子了吗？我当年的愿望实现了吗？ 这老是你走失的砖和瓦，这是你留下给我的念想和感恼。如今我们早就和贫穷再见了，你当年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然后第二篇章呢就是说叫在希望的田野上，希望田野上这篇章里边呢，我们有我们很特色的这个男声无伴奏合唱，是青海的民歌叫花儿漫高原，女声小合唱又唱浏阳河，然后是混声合唱，我们用的这次是最完整的一个版，就是有领唱有合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第三篇章呢就是叫在伟大的怀抱里，我们有请了青年男高音歌唱家赵月为我们唱了一首新的天地，然后就是我们说过我们去年做过的那个民族乐剧我们的家园，这第一首就叫我们的家园，一个序曲，很好听，然后把我们外请的龚爽和赵月还有我们乐团还有合唱团唱了一首这个大家最熟悉的不忘初心。 鲜血浇灌出花开的

我们还原到了现场的声音，大家可以听得出来，掌声雷动，听众的反响非常的热烈。其实在演出的现场呢，很多歌曲都是万人大合唱了，甚至指挥家刘沙还转到身后面向观众去指挥。 主题想法就是央团请你来唱歌，因为我在指挥的时候也是像这个我的祖国加演还有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样大家很熟的作品的时候，我也是这个面向观众指挥的，而且收到了非常好的一种反响和共鸣。 最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场音乐会是不是就我们的理解，因为都是一些老歌嘛，来看的观众是不是也年龄偏大呢？ 最后开灯的时候我看到的相反是年轻人偏多，毕竟这个东西是大家都很熟的，每一首歌曲大家都知道。 华韵新声唱支新歌给党听，这场音乐会呢展示了我国不同地区各具代表性的民族音乐，呈现了祖国辽阔版图上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文化面貌，也把传统艺术和当代的审美相结合，从不同的层面对民族文化精神进行表达。首场演出3月18号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了，这场音乐会呢还将继续举办下去，而且呢将要走出北京， 排期了，就是不光在北京演，我们要把它拿到这个全中国，整个我们要去做巡演，也希望通过建党100周年这个契机，通过这样一种形式，不但拉近了我们文艺工作者跟听众之间的一个距离，也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呢，大家来一起庆祝党的生日。 唱支山 您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音乐专题节目《歌声献给党》，唱支新歌给党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人滕冰，节目总策划唐琼，策划宋子珍，监制赵爽、才涛、李维。感谢您的收听。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